昨天晚上我们有讲过，轻轻讨论的结果，我们有讲过结学的部分。今天早上我们有讲过定学的部分。那剩下现在，回学的部分，在我们的清净道论学会圆满。那我们有说明清净道论的境界，就是结构，就是依照汽车经。汽车经是说明那个清净化的过程，靠其中清净化，第一清净化，接清净化。我们有昨天说明心清净化，心清净就是定的修行。我们有早上说明剩下五个清净化是属于回学的范围。学定，定跟学佛法是特别学智慧，智慧有两个部分，知跟观。知的智慧是靠早上我们有说明，修智慧我们会修知的智慧，我们会感觉感到越来越微细的境界，因为感到越来越微细的境界，所以我们能够远离在比较粗鲁的境界。这个是说明知的智慧，因为知的智慧了解微细的了，不执着在比较粗鲁的了，所以能够减少我们的贪欲。贪欲就是轮回的第一最重要的因缘。第二，轮回的最重要的因缘就是无明。因为有贪欲所以有无明，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贪欲，他们是好像鸡跟鸡蛋。就是缘起相互缘。学知的过程，我们就因为感到越来越微细的境界，习惯在这个境界，多修这个境界，所以能够减少最后处理无明。条件是我们那个我们已经有说明，心清净化还不够来处理无明，一定要学回学才能够处理无明。那处理无明，那就依照清净道论的道理，就要修五种清净化。第一清净化就是见清净化，第二是度一该清净化，第三是道非道之间清净化，第四就是道即还是道之间清净化，最后就是之间清净化。早上我们有讲过，那这个五种清净化就是依照清净道论，就是回学的范围。那来处理无明，早上我们有讲过，修行人先了如智慧的境界，在智慧的境界，我们也早上有讲过，就是究竟法的境界。修 钉子指挥多半是靠概念。如果比方说我们注意呼吸，还是注意电出，注意佛碎念、不净观，那些境界都是概念的境界。我们只要修不净观，因为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的贪欲，我们需要修慈心观，也要减少我们的我们的嗔恨。不过那个境界的所缘都是概念，其实众生也是概念。就是呼吸，人的呼吸是四大而已。在修阿那巴念的过程，我们如果我们注意呼吸为来去，那就是注意呼吸的概念，不是注意人的呼吸。人的呼吸就是推动热冷，这个是人的呼吸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属于四大，这个才是智慧的境界。了解这个境界，才能够了解智慧的境界。智慧的境界是什么境界？有依照清净道论的道理，有自相跟共相的境界。因为概念没有自相跟共相，我们还是会想它是他是我还是属于我。如果能够看到很清楚法的自相跟共相，那就看不到我，只能够看得到身跟心的过程。身跟心的过程就是心法跟智法。我们已经有说明修智智慧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样的业处，很多不同样的清净道论是说明四十种不同样的业处。修观只有两个业处而已，两个所缘，没有别的所缘，所有的所缘会归纳为两个所缘，就是身跟心。身跟心就是心法跟思法。如果我们是用智慧的境界，那个身跟心就变成五音，还是十二处，还是十八界，二十二根，十二个音，元气的音，还是孤寂跟寂寂，孤寂跟寂寂，依照我们的智慧境界的安排，靠这个境界我们才能够修观。那些观的过程，早期佛教是特别强调要用究竟法修观，修概念。那个无我的境界就不会彻底的洞达它。要这个无常，真的无常才是属于这个智慧的境界，是属于身跟心，心法跟身法，他们是联系不断的在身灭的过程。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身灭的过程，才能够体会身道。那结果依照清净道论，修行人要修 见清净法就是了解所有的心法跟身法，用了解他们的相、他们的味、他们的香气跟他们的精因，心如果能够转在这个境界，在它能够成就观的过程，地回神道。那什么意思？我们平常所注意的所缘，比方说这个桌子、杯子、我自己、你们、那些都是概念。在智慧的境界，我们有时说明智慧的进入深入智慧的境界要经过三种编制。早上我们有说明，第一编制伽达巴利伽，就是要了解什么是智慧的所缘。如果我们用定观我们的境界，内跟外的境界，那我们会知道真的那些我们所观的境界的境缘，就是实法跟明法，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什么。如果除了实法跟明法，除了色心跟心说在这个世界能够看到任何的法，那这个法就是不是依照佛教，不是智慧的境界。所以要深入这个境界，来深入这个境界，清净道论是说明有两种观。第一观叫做伽拉巴 Vipassana， 伽拉巴观，伽拉巴就是聚，在印度也叫做 Naya 观，伽拉巴还是 Naya 观，就是了解我们的境界不是很详细，不过依照五音十二处的道理，如果要了解很详细，阿毗达摩是特别强调这个法门，就是要修阿努巴达维帕萨那。阿努巴达维帕萨那是依照次第了解每一个心法跟识法的自相跟共相。那现在如果修行人一定有定，他能够因为他有定的境界，他能够依照他的意思，他能够从明法开始，还是从思法开始他的观的过程。如果没有定，那他一定他就能够从思法，从身念处开始入他的修行的过程，不能够因为他的心没有定，他不能够从明法开始，他要从思法开始。平常是开始从思法，那见清净法依照清净道论的结构包括在里面。第一观知识是Nama Rupa Paricheda， Nama Rupa Paricheda 叫名识分别，名识分别观知识，这个是第一观的知识。那个五种 清净花在清净道路他们安排依照观知识的次第，第一观知识就是明识分别，平常是开始从识分别，识分别就是在清净道论就是那个四大分别，四大分别严苛的说是属于知，不过因为境界已经是观的境界，所以它这个四大分别定就变成观的基础。这个定的力量就是精心定的力量，四大分别定不能够超越精心定，也精心定也是很特别的精心定，因为精心定的对象品相是概念，这里在四大分别精心定的对象不是概念，是真的法，就是滴水火饭。什么是真的滴水火饭？就是因软粗花这个是真的地界，不是我们在外面所看的地，外面我们所看的地就是地的概念而已。水真的水也是粘在一起流我们在公园还是在喝看的水只是概念水而已。火就是热跟冷跟风就是推动跟支持如果我们留在这个境界，我们才能够看到实际。如果看到实际，那这个色的概念，色为一体概念就瓦解，我们的身体瓦解也，外面里面都瓦解，变成一粒一粒境界。这个一粒一粒境界就很容易看到它的无常，它的生灭。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平常注意身体看不到它的生灭的过程，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执着这个境界。如果用定修四大分别，那里面的色法、外面的色法、里面的身、外面的身都瓦解，变成一粒一粒实际。如果修四大分别，那那个也可以继续分析阿毗达摩的境界，是很微细的境界。阿毗达摩学是靠，我们已经有说明清净道论是靠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学是靠究竟法。如果要留在究竟法的境界呢，实际的几年多半现在修观内观的法门，只能够到那个实际，不能不分别像果因伽玛哈西，不分别实际的分子。如果是用定，那定的功夫相当明显，那能够也那个实际能够分别每个实际，一粒一粒都有滴水火饭颜色香味然后注意少八个部分，为然后色， 我讲色就是那个阴阳分，然后色色法依照南传佛教心经导论，我们没有时间讲很详细，有眼神的色法，好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根、我们的身体；有心神的色法，好像我们的呼吸、有火神的色法、有色神的色法。如果能够分辨那些色境呢，可以看到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每一个分支，那他们就变成光的境界。依照南传佛教色法有28种，18种就变成光的所缘，色中是方便说的，那些方便说的多半是北传佛教把他们在心无相因心、那依照清净导论十八个十法就变成观的所缘。修行人能够他能够观他们为，如果他是修阿努巴达次第，那他能够观他们每一个十法分开；如果他是修噶拉法居，那他就观他们的那个像马哈西观他们的一粒一粒世纪的生灭，变成噶拉巴一纪。不过这个严苛的说，从清净道路的角度来，阿毗达摩角度来看，还不是究竟法的境界。其实来能够解脱这种分别，一些常识叫勾，一些常识叫不勾。我们现在不要入这个分别，反正能够修两个法门，观实际的生灭，还是分别实际观他们的不动扬的实际的分支。如果这样修呢，可以看到每个那个18个色法就变成观的所缘，就是色分别的所缘。我们有说明见清净花就是得别明色分别，明色分别跟巴恰亚巴里嘎哈，巴恰亚巴里嘎哈叫做缘缘起分别，这个两个知识就是见清净花的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修行人能够看那些色法，依照他们的志向，然后他再能够研究他们的功相，不了解他们的那个色法的志向，那他就不能够修他们的功相。因这个那些概念像这个脑中看不到他的刹那刹那生灭，你要用定让它瓦解成一粒一粒色即。如果再继续修，那一粒一粒色即可以分别变成滴水火风等等，这个再算 真的智慧的境界，在这个境界才能够看这个司法的刹那刹那生灭，不然看不到。因为这个闹钟明天我带它，那还是同样的闹钟，没有什么变化。那跟里面外面一样。那在这个情况下就一定会像这个闹钟，就是我的闹钟，那会执着这个是日本的闹钟比别的闹钟好一点。很多可以大很多妄想，不过如果看那分别那些事法，也看他们的刹那刹那无常，那就那个日本的闹钟还是别的闹钟不给他。那这个就是名色分别，开始从识分别。那如果修行人没有定，那他一定要开始从识法，如观用身念处。如果有定，那他可以开始从明法。为什么？因他有定，如果他入第一禅定，出第一禅定，他能够观在他的有分心心的流，这个心的流就是过去的心，过去的心还是在禅定，心的湿度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看不到现在的心，我们只能够看得到过去的心。因为心的湿度那么快，所以我们模糊管理这个境界。如果有定，定的境界是什么境界？我们的心能够连续不断的继续在维系的所缘的境界，所以这个心在变成很强。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我们能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让我们的心留在一个境界没有变化。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心转往心的基础，就是有分心，那他就能够直接看过去的心，过去的心的流，这个过去的心的流就是禅定的心，因为他出定以后，如果他观他的境界，这就是禅定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他就能够分别很清楚。禅知，如果是第一禅定，就是早上我们有讲过，就是熏色息乐，善心一静心。因为他观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是用刹那刹那生灭定，他已经有出定。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用观的定，观的定就是刹那刹那生灭定，观刹那刹那生灭定，所以他能够看那些世间禅定的因缘都是无常，因为无常所以苦，因为苦所以无我，所以他能够完全舍这个定的境界，学怎么不执着他，用他依照他的意思。如果他能够这样看得到无中心法，就是第一禅定的禅知，那后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有方法，他就每个心法在那个第一禅定的境界，他也能够这样 分析，看他的生命，这样他的观的境界就变成很微细，不然观的境界很粗鲁，如果没有定，那同样的道理，在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第四禅定，他能够减下那些，因为他的心够强来看过去的心，没有禅定那看不到过去的心。那从这个境界，他就如那个明法观，明法分别。那清净道论是说明心有两种，有心的积极的心的过程的心，这个叫 citta vitti， 就是无门跟心门的过程的心，就是积极的心，然后就是没有心的如的果程，没有心的如的果程，就是有分心。有分心包括在里面结神心跟出舍心，我们的注意，我们的第一有分心叫做结神心，我们的注意后的有分心叫做出心，出地。那因为修行人有看到禅定的所有的心法，禅定就是善心发达的善心的心法，那些心法也出现在一界，所以清净道论的德师，虽然北川的论文也有提到心是一个过程，比方说一切是地论，在无门地也有说明，这个无是地也有说明这个过程，不过这个说明没有很详细，只有在南传佛教说明，这是他的德是说明很维系这个境界，他的每一个刹那的心所业他讲很清楚。那如果是无门的过程，因为修行人已经有分析那些明法，在观察定的过程，所以他能够也说看怎么出现无门的过程，心门的过程，如果是无门的过程，先有装相，无门装相心，再有眼睛色，再有Sampaticchana接受心，再有监察心，再有戒定心，戒定心以后有七个还是六个塑心心，那如果明显所言很明显，那他就两个达达阿拉曼那，达达阿拉曼那叫做比所言，比所言心，然后再重复心罗，再有分心，依照清净道论的注解，这个在一个单车的时间，这个过程出现很多钱很多万次，因为新的速度是不可思议，如果需 修神通的话，你们要看你们的亲属在台湾台北，观眼睛就马上可以看你的新的事都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不够强调定的功夫，所以看不到。那依照这个道理，修行人就能够用清净道论的道理，在他的了解智慧境界的过程，他了解十法、明法，第一十法，第二明法，然后十法跟明法在一起，十法跟明法在一起就是这个心的过程，心的过程就是在特别无门跟心门的过程，禅定也是一个特别心门的过程。不过在这个平常心门的过程，只有装相，装相心，心门装相心，然后粗心心，如果所缘明显，那必所缘，那在心如我再有分心。如果是禅定的话，那就不出现心，就不如我再有分心，他连续不断的积蓄在他的所缘，所以他变成很强。因没有如我在有分心的过程，所以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如果定的境界很明显，连几天能够留在一个所缘上，不如我在有分心。如果能够用这个心来在观的过程，那我们的境界就很明显，因这个心的境界很微细。那先色分别名分别，然后色名分别就是特别关于这个心的过程，因为十法跟明法出现在心的过程，在积极的心的过程，无门跟心门的过程。依照清净道论，就修行人一定要看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能够看到，能够看他的刹那刹那生灭，他的司法跟民法上那上那分生灭，那在这个观的境界就变成很明显。不然观的境界不能够检查很详细，不过还是一定会有影响，一定会有好处。不过因为方法比较粗鲁，所以境界不会那么明显。如果是用这种清净道论的考阿毗达摩的分析，那就很详细，因为很详细，所以观的过程会比较快。那修行人如果他能够感到那个司法跟明法在新的过程，依照清净道论的道理，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司法，现在的颜色，因为司法的无常比明法的无常 舍弃悲慢，所以如果所愿明显，那那个心就继续在他的所愿舍弃刹那。那如果修行人能够入这个智慧的境界，那结果他继续研究，不但那个司法跟民法的指向，他也要了解他们的因缘。在观的过程，看刹那观刹那刹那生灭来时间间的清净化还不够，要也了解那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因缘，了解刹那刹那生灭的因缘，就是巴恰亚巴里嘎，就是第二观知识，就是观缘起，把握缘起。把握缘起，了解缘起，修行人是观，在新的过程，每个刹那的司法跟民法的生灭，它是为这个生灭的因缘。他了解因为了解五蕴，依照佛教真的了解叫做了解五蕴的十二十一，十一个方面。了解司法就是了解现在的司法，过去的司法，未来的司法，内的司法，外的司法，出的司法，西的司法，今的司法，缘的司法，然后现的司法跟劣的司法，是一个方面。来能够这样修，那修行人就要了解怎么是为过去的司法。过去的司法，他只能够过去的民法，他只能够思维。如果他知道怎么领导自己的心往过去的境界，对不对？那过去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纪念的境界。因为修行人有看得到现在的无门跟先在禅定心的过程，然后无门跟心门的心的过程，所以他如果他能够记得过去的法，那他也就能够分别这个过去的法为心的过程，无门的过程跟心门的过程，这样他能够修管理过去的法。 那如果他能够这样修，那结果他能够学怎么领导他的心，不需要行动，用几年他能够几年越来越圆的经验，因为他用定修这个境界，所以渐渐这个境界变成越来越明显，结果他也能够记得在母亲的孕的时候所有的事发跟命发，因为他已经有分别，他们很清楚，最后领导他的心练完过去的生命，是可能不需要深度，依照清净道论靠特别清净道论的注解跟阿毗达摩的注解，我们可以这样做，靠观知识，这个这样在那个见清净法跟跟度一改清净法就能够变成圆满。那如果他能够这样修，他能够领导他的自己的心，一直到他的现在的生命的开端，那他可以知道这个在接身心所出现的事法跟命法，他们的因缘为无明，为业，为心，为贪欲。那如果是用舍利弗的道理，那事法出现因为舍，受出现因为处，色相色业出现因为色，舍因出现因为名色，所以他能够从过去到现在看他的事法跟名法，他们生灭是因为这个因缘，这个就是度一改的过程，这样他会了解这个我法不是真的，所有的我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什么生灭？就是事法跟心法生灭，这个叫做，这个就是度一改的过程。在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那未来也是这样。事法跟心法就是无因，在生灭的过程就是孤寂，这个孤寂是这个孤寂，就是因为贪欲，因为心，因为业，所以他看因缘跟他的果，因为时间不够，我不会讲太详细，我们还有三个清净话要说明，你在一个钟头之内试试看，加油加油。 那修行人就了解他把握他的境界，用剪清净花跟度衣过清净花，怎么把握他就了解每个依照阿努巴那，依照次第观，每个明法跟次法的自相跟共相。如果是用嘎拉巴维巴萨那即维巴萨那，那就是靠色音，靠无音，色音跟为色法跟色个明，色个音为明法，他了解他们的刹那刹那生灭，他了解这个生灭的因缘，他能够研究很详细，依照阿努巴达方法，如舍利弗有作，从阿含经有说明的阿努巴达苏达舍利弗开悟的方便，就是这个阿努巴达方法，每个明法，然后每个思法很详细，分别看在无因出现，无因离弃出现在什么情况，就是在心的过程，无门跟心门的过程，每个出有出，那就出现无因。如果他在这个心无门跟心门的过程，他研究每个出，在那个出，他就他有分别心的一处，以后依照阿毗达摩心的一处是色法。这个也是南传佛教的特色，只有南传佛教有这个道理，依照经典心的一处，心的所依是有分心，依照阿毗达摩清净道论是用阿毗达摩的资料，依照阿毗达摩心的一处，心的所依是色法，这个色法叫做哈达亚瓦图，哈达亚瓦图就是心色，心色，因他有分别那个心色里面所有的色法，所以他很方便看得到在心里面所出现的心的过程，他可以，如果他是修一照今天呢，够看在有分心，如果他是修很详细，那他就分别那些色法，四法在六门，就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跟心门。心门就依照阿毗达摩变成这个心舌。如果他是修四大分别，那其他的门都是透明的，都是发光的，这个心门就是不透明的，一种很特别的事，所有的其他的事法都是很臭臭的，都是不好闻，这个事法 闻比较特别很香，在所有的释法只有这个释法比较好闻，它的味道也是比较特别的，其他的都是味道不好。如果是修依照这个方法，那要分析很详细释法，那就是详细分析释法，就是感觉他们的滴水或饭颜色，然后一定要问他们，一定要呛他们，很有意思这个修行。 真的闻得到， 对。你从什么真都闻得到？ 心法就是心色，就是闻得到。 心人不会， 不会， 心没有滴水火方，只是实际有。那结果，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在每个新的国前，无门新的国前，还是新门新的国前，可以看得到无因，因在出有出出现无因。依照清净导论来品尝阿毗达摩最重要的道理，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法都是我们所能够接触的法，不能够接触的法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如果关于这个道理模糊，那就不会了解佛法。佛法的境界要体会，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实验室体会，这样才能够深入内观的过程。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些新的过程？因为那个无因跟无因相应的智慧的境界，就是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十二因，他们的无常才是真的，刹那刹那的无常，别的法的无常就看不到。他们那些法无因等等出现在刹那刹那的生灭，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接触他们？刹那刹那在这个无门跟心门的过程，因为能够接触他们，所以能够看直接了解他们的指向跟功相。如果是修依照无因的方法，那就知道每个事法出现在新的过程，出现因为有出，有出才会出现事法跟无因，事法出现是因为有明法，明法我们会知道受因为有出，我们会知道相因为有出，我们出跟什么？出跟事法。我们会知道心，那就是色，因为有出，如果没有出，那哪里会有意志？哪里会有作意、熏色等等别的事法，这是别的命法，他们不会出现。他们出现因为有出，我们 心业就能够出现，因为有明法跟色法，色就是分别，它就能够分别什么？色在一界里面，只能够分别色法跟明法，不能够分别别的法。别的法它还能够分别概念，当然概念就是属于法界。这个就是智慧境界，这个就是见清净法。看这个智慧境界，那可以渐渐减少我们的无明，减少无明，在阿毗达摩的注解也叫做解四种迷机啊，迷机对不对？迷就是咪咪的咪，鸡就是鸡在一起，哈。咪鸡跟无明是同义词，在阿毗达摩里面。所以，密集没有错，是密集。如果能够完全解这个是密集，那就能够解脱。最重要，这个解是密集出现在见清净法跟度一改清净法的过程。什么是色迷机？第一迷机叫做相续迷机，因为看不到相续。相续。因为看不到我们平常所注意的所缘，就是人、众生，还是外面的东西，他们是在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所以我们会想有我、有你的那个境界是真的。如果能够看得到他们的仙气，只能够出现在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那我们的执着管理他们就能够减少很少很多。所以所有的真相在我们的世间的几年都是相续的真相，我、你、他、众生。他们的几年就是相续的几年，我们这个心宫现在跟心宫过去的心宫，我来两年以前多地学会对不对？还是三年？两年以前他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会说，如果了解相，如果能够解那个秘籍，那就不会说一样，也不会说不一样。为什么？如果说不一样，那就是断见；如果说一样，那就是强奸，它是相续，刹那刹那生灭的相续。 在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相续没有一样，没有不一样。如果说完全一样，那就是不了解无常苦无我。如果说不一样呢，也不了解无常苦无我，那怎么解释呢？就是概念而已。嗯，众生就是在世俗地当然存在，这个没有问题。不过在众生不是究竟法。为什么如果用定观察众生，那看不到众生，看实法跟明法在他的相续刹那刹那生灭。这个那第二秘籍叫做诸合秘籍，萨摩哈伽那诸合秘籍。诸合秘籍，如果修行人了解这个详细，那他也会了解这个详细里面的实法跟明法出现不是一个实法，不是一个明法，不过多实法跟多明法在一起，地水火风都出现在一起，也受想识识熏识等等那些明法也出现多明法在一起，因为多在一起，所以不会相信这个多法是一个我。为什么第三秘籍就是作用秘籍，Kicca，每一个明法跟每个实法有它的特别的作用，它们的作用完全不一样。受因的作用就是令那所因，相因的作用就是趋向，等等，然后地的作用就是因出，它这个因为因出，它建立我们在我们的境界，这因出此相，作用就是建立在我们的境界。因为有地，我们才会知道水火风。那等等，所有的实法、所有的明法，都有他们的特别的作用。如果能够看他们的特别的作用，那就不会相信有一个我这个法，它这个我只是概念而已，怎么会有我？如果它的分子每个有不同样的作用， 那如果能够接那个三种见面的秘籍，那就可以也接最后所缘的秘籍。如果接所缘的秘籍，那就看不到众生，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看不到他。只能够看事法跟命法在他们的生灭的过程。这样就见清净法会成就。那读一清净法就是了解那些事法跟命法在他们的相续，在他们的过程的因缘。他们的转的因缘，他们的转在轮回的因缘，他们的不转在轮回的因缘，两个因缘都一定要看。这个巴利文叫巴布蒂跟尼布蒂，两个要看，依照他的因跟他的果。如果这样修，那就不会有疑惑，我过去的生命我是什么，我现在的生命我未来就变成什么，已经不能够有这种疑惑，因为有接那个思密。那在所缘，所有的所缘，任何的所缘不会分别众生，不会分别我你他。那烦恼减少了不少。在这个情况下，修行人已经变成小如流国。小如流国有经过那个见清净法跟度一改清净法。所以他虽然起烦恼，他的烦恼已经不会继续很久。因为他知道他的烦恼的所缘只是事法跟命法的相续而已。那些烦恼的所缘，像钱，像房子，像汽车，像太太等等，那些都是概念而已。他们的真的真相就是事法跟命法在生灭的过程。那这种智慧已经不错，不过还要加油。加油就是观这个 实法跟明法在生灭的过程，是为实法跟明法安排他们在智慧境界依照自己的意思为五蕴还是十二处十八界，留在这个境界，然后思维无常，这个思维无常就是思维之下个观的知识，就是思维之在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思维之在会生灭之会出现生灭之生灭之是让我们深入这个内观的过程，思维思维之思维之在这个过程就修行人安排他的智慧的境界依照他的意思，然后他观在无门，还是如果他是修依照清净道论在无门还是心门的过程所出现的无因，还是十二处十八界等等，他观他们的身，kshana-kshana身跟 kshana-kshana身的因缘，他看他们的无常为，因为他观无常，他就减少自己的傲慢，他。观无常为所有的法，他就因为他看他们的无常，所以他了解他们是这个无常是空怖，因为他看他们的空怖，这个无常的空怖，所以他能够看得到，他们的苦为还要多。就是哭得厉害，可以这样说，然后看他们为无我，无我的意思就是没有阿萨拉多，没有萨拉，没有积罪，就是空，如果他这样观这样思维，那他就也安排他的境界依照清净道论是无常苦无为，有四十种范围，无常有十个动一次，苦有25动一次，空有5动一次，这个叫40多，都是多， 因为他这样观，他的了解关于他的境界变成越来越清楚。因为了解关于他的境界越来越清楚，所以他所有的法的身跟灭能够越看很清楚。因为所有的法出现在六门里面，他能够看很清楚他们的身跟灭，那他的境界就变成越来越顺，修行的境界，顺定的境界。结果出现先灭智，因为他安排他的境界用智慧思维，所在六门的境界所出现的法思维为无常苦无我，了解无常苦无我的因缘，每一个刹那，所以他的生灭的境界变成越来越明显。因为生灭的境界越来越明显，那出现生灭智，那在这个情况下，已经他因为他用定，用定才能够看每个司法跟民法出现在六门里面，他因为他有定，他能够看东西他的生灭，也能够了解他的这个生灭的因缘，所以现在他的定也变成更明显，眼定变成更明显，所以跟定有关系的法也变成更明显，就是光明，他的心有光明，他的境界有光明，那个心的光明，如果他的波罗蜜比较明显，会扩大在很广的境界，它有的时候能够扩大这个光明意志到很远的地方，也看在这个光明定的智慧也有光明，智慧的光明，观的智慧也有光明，这个光明变成明显在这个生灭智的境界，如果他能够观所出现的在清楚，如果他能够观在六门所出现的心法跟命法，用定观他们的生灭，那他能够深入定的境界，就是刹那刹那生灭定的境界，这个刹那刹那生灭定的境界也有光明，也有清安，像定一样，不过它的清安的味道，光的清安的味道有一点不一样，然后现在因它用定，这个刹那刹那生灭定，它的力量虽然是像金心定定这样的力量，不过他的智慧很发达，所以他的光明能够很大。 就是他正看到光明，还是说别人看到了？ 别人可以感动， 别人也可以感动，不过他们的心要比较敏感。还是可以感到，连比较没有发达的心会感觉那个，有修行的人的心安，他们的皮肤会比较清凉，对不对？ 就是出国以后，入流出国以后的生灭之 路。不是出国以后，我们还是。 生灭之。 这是生灭，这是在生灭之的过程。在生灭之的过程，那些跟定有关系的法就变成很明显，就是光明清安，他的精进也会很厉害，他会，他的信心也变成越来越明显，他开始相信自己，因为我的这个境界已经那么舒服，那他很相信，佛法，所以他会告诉他的朋友他的亲属一定你们要修才能够感觉这个很不可思议的快乐，然后，因为这个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能够他的智慧很发达，所以智慧也变成很明显，他能够分别，马上分别所在六门所出现的法，马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无常苦无我，所以他的力量也很明显，他的智慧很明显，他的念也变成很明显，他能够多半时间用念，因为多半时间用念真念真知，所以他的境界变成越来越清净，然后因为他有定，所以不可能会有定，如果没有舍，现在也他的舍变成越来越明显，因为定明显，他每个法能够看在他的生灭的过程，条件是他已经有定，那些法如果他不了解，那些法只是顺修行的境界，还跟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他误会他们而开始执着他们，那他的修行就不能够进步，他如果他了解那些跟修行有关系的善法，虽然他让他的心顺解脱的境界，他们跟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不是解脱，所以不应该欢喜他们，不应该执着他们，要严厉他们，在他的修行的境界会进步。所以如果他能够这样了解，这个是就是非道非道，知见清净，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安排他的智慧的境界更清楚了解，因他是修无常相，所以他了解那些法跟修行有关系的法也是无常，所以他舍常相， 因他多多修苦相，所以他舍乐相；因他多多修无我相，所以他舍我相；因他多多修不净相，因那些法，因为他们还是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都是不净，所以他是净相。因为他能够是清香，所以他能够严厉，严厉这个有为的境界，这个有生灭的境界，那些法包括在里面光明，仅仅都是生灭的法，所以不会执着他们，要用他们，不过不执着他们，是他们才能够如根深的广的境界。所以因为他严厉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有生灭的法，所以他不会欢喜他们，因为他不欢喜他们，他就virajati， virajati 叫做离欲，离欲关于他们，因为离欲关于他们，所以他不然在这个境界。他就让这个境界灭，不让他生气，他就修这种七种观，在清净道路里有地道七种观，也有地道十八种观，依照无碍解脱论，我们现在不管他们。如果他这样修，那他可以安排他的境界更详细，因为他安排他的境界更详细，他的无常的境界更详细，他的智慧的境界更详细，所以在观，在六门所出现的明法跟实法，他不注意他们的身，只注意他们的灭，因为不注意他们的身，也他不注意他们的相，只注意他们的灭，因为不注意他们的巴瓦蒂，他们的转转在轮回的情况，他只注意他们的灭，所以那个身的境界就变成不明显，灭的境界变成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开始出现第三贬值，就是离开贬值，他就离开 烦恼，观的障碍，观的烦恼，所以烦恼就变成越来越不明显。他的观的智慧开始成熟，从那个观灭的智，观灭的智，从观灭的智开始，离开边智。这个就是比较发达的智慧的观。那如果你们参考清净导论，可以找到那个灭智以后就出现铺位之，因为他已经看不到身，这个灭智也是一个过程，先能够看到身，不过也看到灭，然后身变成不明显，灭变成更明显，后来身已经完全不明显，那只看灭，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他就了解很清楚，所有的有为法就是有铺为法巴亚尼亚。不过他自己没有铺位，因为他是在定，不要误会，这个已经是很发达的智慧。他只管那个司法跟民法在无常的国程的铺位，他不是为自己的铺位，他没有铺位。不畏太霸，恐怖恐怖恐怖，害怕。所以他没有害怕，不过他了解这个境界的害怕，他了解这个境界就是他自己当然，不过他不会害怕，他的心有清安，他是在定，不然他看不到灭，很清楚，他是在定，因为他了解这个有为法的在六门里面所出现的有生灭的法的铺位，所以他也了解他们的国患，对不对？阿迪那瓦这个那些只不一定每个修行人能够做几年依照这个次第，他们会直接有的直接从灭到果观明显，有的部位比较明显。如果是思维，有的修行人强调思维无常，如果思维无常，那铺位就会比较明显，如果是为苦，那果祸会比较明显，有定的人，平常有定很明显的人，那自然会是为强调是为苦。如果那个观的智慧比较明显，定没有那么明，定的境界没有那么明显，那自然会思维无常还是无我， 因为看到那个在六门里面，六门的出所出现的有微法，就是有生灭，有灭的法，现在只有灭，没有已经，他们的身不是很明显，所以因为能够定在这个境界，了解这个境界的过会欢，所以他现在很严厉这个境界，这是严厉之，因为严厉，导演，不过了解他导演这个境界，他不导演自己，他是在盯，这个境界是很愉快的境界。因为观苦自己在观生灭还是现在灭的快乐，所以他顺这个究竟智慧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就是什么？虽然有苦心还会高兴，如果不了解这个境界有苦，那心就不会高兴，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修这个境界，深入这个境界。佛教佛学的目标就是，虽然身有苦，心没有苦。那现在他观苦，他了解那个苦就是无常的灭的厉害，他眼里在这个厉害，他所以他一定是想只有一个目标，因以前还没有得到这个智慧，所以心里有很多目标，现在他已经有定观灭，所以心越来越强在一个目标，心强在一个目标，这个是不管是知的过程还是观的过程，如果只有一个目标，心有决心管理这个目标，才能够成就知的过程，观的过程，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多目标，那就很难，很难成就定，很难成就观。那现在因为他了解在定里面是为灭，所以他了解这个有为法的厉害很清楚，所以他只观一个境界，就是怎么他能够解脱这个有为法的灭的苦。那他就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用更发达的智慧安排他的境界，了解很清楚，在六门里面所出现的四法跟明法，都是好像土舍里面， 所以他只要 拿这个吐司爱吃。清净道论有这个好的比喻，对不对？嗯，他已经有看到那个灭的不好处很清楚，所以他只要吃那个有好像铺设有三个在脖子里面有上线，所以他看所有的法都是无常苦无我很清楚，所以他只要吃那个缘也好来因那个都是他为和他，所以只有一个目标，他安排他的心里找这个目标，因他安排他的心里找这个目标，所以他能够完全舍所有的有为法，这个是世间最高的境界，世间观的最高的境界。嗯， 是第一法， 就是上卡拉乌贝卡尼亚呢，就是心舍者。嗯，在这个情况下就他的心就变成很寂静，因他已经不执着有为法，如果现在他依照他的意乐他继续观，现在他已经可以专注依照他的意乐观所有的法的无常还是苦，依照他的意呢，是为无常还是苦还是无我。那他准备他的心诋毁超越这个有灭的境界，其实从灭之一直到是性舍之，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不同样的方面其实是将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变成明显在出现这个发心Dhammatitinyana， Dhammatitinyana 叫做发诸智， 超越了法诸， 先了解法诸，才能够超越法诸。 刚刚的境界是超越了， 不是，还没有，还是在无常。如果他观于无常就一定能够完全舍，在这个情况他的法诸境界已经接受，先有法诸知才能够有涅槃知，如果没有法诸知那不可能会有涅槃知，法诸智就是一直到这个境界能够完全舍，因为他观灭，所以能够完全知完全舍所有的有为法，有为法只能够出现在入门的过程。因他能够完全舍他们，所以他最后准备，如果他继续这样用功在这个境界，那他的心就会转往没有 无常的境界，这个叫做顺安努罗摩娘的顺顺子，可以这样说，顺子和他们翻译。我们的时间已经，那我就讲几分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做很简单。那现在他怎么顺这个境界？最后因为我讲太多那些复杂的话，而且要都归纳在一起，所以我讲很好的故事。只要大家会结束以后会觉得快乐。静静讨论的故事是什么故事？怎么出现这个顺子？好像以前的海兽，他们没有指南，佛陀的时代， 水手 没有指南子。指南子只是后来可能在中国发现宋朝，后来就开始用。那早期就没有指南子，所以他们怎么做？那当然晚上如果没有后云，那可以看他们以前的人关于星星很有研究。我们现在很模糊，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环境越来越不相应。以前的人比较没有 alienation， 因为他看星星才知道方向去哪里。所以他们的境界比较观，我们的境界一方面观，因为我们可以看在电脑等等，不过心就变成减少了。那以前的人就当然看星星，如果有云那就看不到。现在白天那怎么说，如果多云也那没有太阳，那怎么做？那他们就那些水手他们养乌鸦，那个叫萨姆达嘎嘎，就是海乌鸦，他们养他们他们因为他们养他们，所以他们不要飞，因为也没有地方可以飞，所以他们留跟那些水兽在一起，变成跟他们好朋友。他们关他们在栏里面，等给他们好东西吃，所以他们变成很厚厚很斑斑，斑斑。那有需要的话，如果看不到太阳，很多云，没有方向不清楚，那他们怎么做？那他说好朋友乌鸦，走，那他们那些乌鸦，他们就飞在那个船的附近。如果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大陆，那他们就会在那个船，那他们再继续给他们一些好食物吃，再放他们。这样修行人也继续，如果他已经能够舍在所有的有为法，他用这个智慧就继续思维无常，继续思维灭。那结果如果他这样放他的心，他绕来绕去在 有违法的境界，因为找不到方向再回来，再放它，再绕绕，好像那个海乌鸦一样。然后突然那个海乌鸦，他们再放它，海乌鸦，飞高高的地方，在那个帆上面，突然看大陆，那呱呱呱呱呱，就飞往那个方向。那他们知道啊，那大陆在那边，那就拖那个方向。这个就是顺着修行人就发现有境界能够超越这个灭的麻烦，这个出现已经因为它能够完全是有违法，即系思维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即系严厉他们，利益他们，跟灭他们，那结果他的心顺发现这个没有生灭的境界，就飞到那边，就出现一个特别的新的国境，特别的苏醒心。这个苏醒心跟第一次能够体会禅定是同一个动心心，同一个苏醒心，先心有苏醒心。如果他能够变作就是靠近他的所言，他就能够顺他，他就能够upacara，他就能够进行他，因为进行他，他已经有发现他，所以他能够入这个境界，就是中心智，中心之中心，那因为如果是定的过程，那个中心心的以后就出现连续不断的一个心，就是第一场定是心，还是第二场定、第三场定，看它的境界。如果是跟身道相心的心，那就出现道跟果心。那虽然那个道跟果出现一次一个刹那，果出现两个还是三个刹那，靠有没有变作心，靠它是立根还是比较动根。那因为看涅槃，看超越无常的境界的经验是很短，不过它好像时间定一样，虽然这个经验是很短，后来心又如果再有分心再起来，它就入定。如果是第一次，在第二次他就不需要，因为那个定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也什么时候都能够记得他。如果有入定，那了解那个定的境界是很特别的境界，不能够忘记它，所以需要它，它就马上出现。所以下次就已经心不落在有分心，它就继续在这个境界。 东洋的道理如果能够实践先道出现道跟果，虽然这个直接看涅槃的阶段是那么短，不能够忘记它，它就留在心里面。所以圣人如果是圣人，圣人跟凡夫的不一样，是圣人如果他需要的话，涅槃马上能够出现在他的心前面，因为他不能够忘记这个经验。如果是凡夫，他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圣人就能够随想入定，他能够什么时候都入道果定，因为他要那解脱的境界出现在他的心前面，因为他能够记得那个道跟果，虽然很短的时间，这个经验不能够忘记，他留在心的相续，一直到轮回的末端，他不能够丢掉心的相续，不能够丢掉这个所缘。定的境界也是一样，如果有深入定的境界的经验，那就不能够忘记它，因为它是很重要的耶。所以这个所缘也未来的生命一定会出现，有需要的话。所以有的修行，有的人修定比较快，因为他们有过去的经验；修行比较慢，那个过去的经验就不明显。圣人因为他有这个过去的圣道的经验，这个境界就修观就马上会出现。那这个就是如果他监察这个境界，如果现在他是修一招清净道论，如果是修一招马哈斯，用比较粗鲁的方法，那他的监察这个境界，因他没有研究新的过程，所以他的研究不会很详细，他不能够监察在顺心所有的心法，在进行心所有的心法那个修心性的过程他看不到。如果他有修观一招清净道论，他能够看得到那些心法在每个心的过程，所以研究和他的观察之过以后，最近我看马哈西的那个书观一观，他说有的时候那个观的会观察之会出现，有的时候不出现。如果是修一招清净道论，那他就能够很清楚看这个地会如流的新的过程，他能够很清楚检查他的每一个刹那，然后观察的时候，因为他有检查所有的在心的过程，所有的心法，他也会看到那个见等等那些他所有处理的不善法，他会也知道他们已经不存在在他的相续，所以他的那个过心的研究就会很详细。不然不详细，因为他没有研究那个心的过程。那最后就是修道，修道呢，他继续修，一方面继续修戒学、定学跟慧学，他继续有的时候 他的境界就是清净的境界，如果是有烦恼的境界，他的了解会变成越来越清楚。关于烦恼的因缘，因他已经有解脱的境界的经验，所以他的了解关于烦恼跟烦恼的因缘会越来越微细，所以他能够处理所剩下的烦恼。这个是变成只见清净化，他就成罗汉。什么情况等等我们不讲，因为我们有已经超过我们的时间15分钟。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我就回向一切众生。